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啊！今天直播间来了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美女，而且她是一个，我们待会儿会聊到，她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连续创业者，做过很多的创业。那这次，再次创业呢，其实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产品啊，叫青猫，青猫生活家。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她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吴晓丹女士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青猫的 CEO， 青猫的联合创始人吴晓丹。 青猫的话应该是一个，我们有看到这个公众号，现在是一个公众号的一个电商，叫自己是社群电商啊，所以来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社区电商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电商有什么区别。 这个平台我们的初创之期呢，实际上是集合在我们的很多用户的需求之上啊。当初呢，之前我们呢可能是通过朋友们、妈妈们，实际上我们对一些产品的共同的认可之下，所以说呢才引发出最终出现了这么一个商城。那么实际上最终所有商城里的用户啊，包括它的推广者、它的介绍者，实际都基于在我们很多的妈妈的群体里头。 妈妈群体， 妈妈的群体里面， 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这方面的体验者。 对，其实我一直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其实大家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在中国中的一个现实啊。一年可能有20万亿的消费啊，家庭消费。但是这里头整个的家庭消费的2%的这个决策权，其实在这个家庭的妈妈啊。其实我想把它说成是妈妈，其实它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啊。这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对很多商品，她可能的她的生活的维度其实非常广啊。无论她对这个家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啊、旅行啊，方方面面，上面照顾的老人啊，下面对孩子的一个未来教育，其实上包括对自己先生的一些照顾，很多方面，实际上他都会因为这个消费而最终决定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这种生活平台是基于我们的生活基础而产生的， 生活场景， 生活场景啊。 所以这上面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很有高品质，而且可能跟别的商城上看到那种大而广的这种产品的这个定位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 精品 的 产品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这种购物生活啊，其实每个人是都避免不了需要购物，对吧？但是这个购物生活呢，因为现在由于我们这个购物这个途径的变化啊，大家都非常认可电商这么一个渠道了。那么在整个这个现在呢，可能我们会提到什么什么东什么猫都会提到啊，通过这样的非常大型的这种搜索式的平台来购物。实际上最终呢，它在里头呢，实际上要自己多方的选择，实际上已经缺乏了一些对产品的认知和信任啊。更多的时候，包括我们有对了生活有一定的品质要求以后啊，需要这个购物已经成为它非常重要的一环的时候，实际上这会儿圈子的这个购物生活 就是 越来越重要了。 垂直的这种电商， 垂直电商 甚至是带有一定内容的电商。 是的，一方面是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呢还是一种对产品的引导，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基于一些圈子，是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那么就是说白了，这种信任也基于源于他本身的体验，他体验之后他才能有一定的信心来进行传达，那在这种基础上才真正的形成一种圈子消费。为什么我们可能在每一个我住宿啊，我们的同学呀、或者我们的朋友啊，我们实际上每一个女性的周边都会有很多购物圈子，那么在这种购物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很多这些之间的这个信息的影响。它这种影响呢，我认为是非常正向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其实它是基于体验，它是因为体验过后了，对这个一些了解了，或者对一些信息的掌握了，它才真正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些认可和包括它的持续，它也愿意为产品来进行宣传和代言。 是的，那其实在您之前做这个青猫之前，其实我们也看到里边有一个算是爆款的一个 SKU， 青青茶。在这个做电商做商城之前试水的是不是这个产品，拿这个产品做了一把尝试？ 是的，是的啊。去年呢，我们一直呢是青青茶，就是我们的一个其实是唯一的一款啊，当然里头有多个 SKU， 但是说是以清茶为主的这么一个商城啊，也不能叫做商城了，那只是一个单品的这么一个 展示的窗口啊，购买的一个途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产品呢，我们是深度的了解了它啊，从它的这个原材料，它的生产的工艺啊，这个我的技术的背景啊，包括整个产品的口味的研发啊，一直到它的包装上市，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全程参与啊。那么在这个整个认真的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确实收获了很多粉丝。那么这些粉丝呢，其实最重要，我看到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最终是对产品的认可。那么也基于我们对产品前期的一些所有的最基础信息的开放啊，这个实际上很多消费者因为在购买很多产品的时候，第一他不知道这个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其实他更迷惑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产品的背景整个的路径是什么样。我们大家都在想追溯，实际上如果说简单的商品来说好追溯，但是对一定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那么追溯的信息和范围就需要的更广， 就需要去讲这个故事了。 是的，还是要把它的这个原料啊，包括它的很多工艺，包括它的这一些真正对人体的好处，甚至还集合了一些历史上的文化啊，这些基础的信息要传递出去。 所以不管是亲青茶还是亲猫，其实它都是在聚焦整体的这个消费升级这个领域。那相信你可能在这之前也做过很多的事情。我们关注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可能您是这个清华大院出来的，按理说应该是比较严肃和这种有这种学术氛围的一个创业。第二，可能九十年代初其实你们就已经开始做创业了。所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之前做这个清猫之前的这种创业经历啊，从最早的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来聊起。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在90年是出来，但是93年正式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恒昌 IT 这个公司啊。 IT 恒昌 IT 那个时候 IT 应该还比较那个比较超前吧？ 比较超前啊！ 但是因为您是在中关村这个地带嘛，啊、 对这个地带 进手了快千多月了、啊、 确实非常早啊。那个时期可能大家还不能想象啊，就是所谓的中关村，并不是大家现在想的高科技的一个中心， 真的就是一个村儿， 就是一个村儿一个胡同。 一条街 、我们第一个开创的这个店面也就是一个民房，把它的背景墙凿了一个洞，它就变成了一个门脸、 啊、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每一步都是其实感想就会有的第一步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那个地区中关村很多人都知道了神话啊，所以我们也是在大这个整个的一个创业大潮中，93年其实是一次非常叫下海潮，和现在的不一样啊，当时是下海潮。那么可能有这种想法有胆量的人就去了，就成了弄潮儿了啊。我们是在当时也年轻啊，很想走一番自己的路啊，也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说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做这个事情没有这种对标的这个项目啊，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真正的创业 啊。但是那样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而且，其实您做这个珠宝的过程中，其实为今天这位创业已经埋下了一些伏笔。 是的， 包括资源，包括这个人群啊， 包括人群啊、嗯。实际上，大家实际上都在其实很在追求和向往啊。实际上，美呢是在生活品质提高中的最高一端了。 那。在做珠宝的过程中，其实从08年，特别是2011-2012年开始，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这种这个浪潮已经起来了，所以是不是心里边一直很痒痒？ 很痒， 还想再回到互联网行业。 你真猜中我了，尽管我是拿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珠宝的这个行业，但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实际上我给这个行业也带来了一个。 就 叫 一个独特的思路是吗？ 一个独特的思路，因为原来在这个，其实我的朋友呢，他们都是，尽管进入珠宝，包括你看，美特拉美， 对， 前程热恋，都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他们其实，在最开始，我不知道他最早的这个起源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推广，包括这种品牌打造之路，还是蛮结合当下的这种互联网啊，包括年轻人的这种。 是的啊，但是呢，我呢这种呢，相对来说它有一些产品的特性，可能没有太适合做成一个集约化的那么一种品牌形式。但是依旧我们给这个整个这个珠宝界的行业呢，还是来了一股清流。那么实际上我一上来再去了解这品牌的时候呢，我也就摒弃了所有的这种行业里的一些很多弊端，所谓的一些高价呀、隐含呐、或者一些我们用句俗语叫什么看人下菜碟这种各种形式。实际上我很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能够传递美啊，能够把一些珠宝一些不能说话的物种，让它带出一种另外的声音。哎，所以呢，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呢，我也是把它做成了一种因为线上线下的互动。当时呢，我就开始试水了啊，当然通过的是一些平台啊，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或者一些其他我自己的公众号的各种闪电形式，我已经在接触了啊。包括我把价格或其他形式都做得相对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啊，这个可能是在其他人在这个做商务当中，我们不是这样采取的常规的手段。而且我更加那个就是认为这些真的东西呢，我呢去和一些国家性的一些机构啊做一些联手，打消了这个所有的消费者的最基础的一些疑虑啊。这样的话呢，不用让他们在这种消费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基础上先花多一分心思啊，因为在这个珠宝行业、古玩行业这里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诟病。基本上是 那个时候有没有加入一些互联网的元素在里面？ 应该也有， 但是不是那种纯互联网的这种， 不能纯互联网是啊，可能产品的特性上也，所以说后来呢也局限了我对这个互联网的往下的这个进程，因为产品的特性就是它经常不能像钻石一样能够成为 是 一个简单的 SKU， 就是可能我们会 SKU 太多，这样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工作的压力啊，这还是确实和大面推广茶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那2015年回到这个青金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是因为接触到了一个资源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很感兴趣。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到青金茶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用了我和我先生一起啊，我们还有一小队人马啊，用了大概8天时间呢，在整个湖南的整个的深山里头一直开车没有停。 是因为什么？是本来是去玩是吗？还是真的带？ 也不是，当时呢就是接触到了这个茶啊，接触到了黑茶。其实呢这个大家呢在这个很多茶的当中呢，茶非常好啊，有的人呢就会提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小品类，或者什么正山小种，可能口感上提升。可是接触到这黑茶，接触到国家有一定国家背景的这个青金茶，在技术含量的背景之后呢，一下就好像我觉得我们作为60后还是有一种情节啊，实际上感觉到了，实际上之前有很多有三代人啊，包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为这么一个产品一个项目，为中国的一个茶叶的一个文化一个基础做了太多的工作，这一点对我很感动。所以呢我们呢用了8天时间，一直在深山里头开着车，没日没夜的从所有的茶园一直走下去，就走到了就是它比较有特点的茶园8个茶厂啊，从头看到尾。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震撼的，我一直说出来呀，我感觉我疯了，因为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就是在默默的在做的那么多基础工作，而且在我们就是中国这种深山里头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除了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么好东西，我们还有很高的全世界领先的这种科技含量的产品，那么留在了我们中国人的手里头，其实上有很多外国的很知名的品牌来要过。实际上我看到了这些科学家这种情怀啊，他能把这种高科技的产品留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手里头，实际上我也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有这种冲动，很想把这种产品能传递到每一个人当中。 就是他东西好，但是一直在这个深山里面没走出来， 没有走出来。 但科技这些为什么有一些科技技术去改变这个茶的这个性能呢？ 它是这样的，实际上呢茶呢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传统的啊，几千年的文化，大家从过去的烹茶煮茶到现在有各种这样的形式啊，那么可能我们到了现在呢，在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已经对茶这个产品的非常认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开始只是注重了它的外表啊，很多人关心它是不是什么多少年的，有没有收藏价值，它的口感香气。实际上呢最终我觉得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忘了初心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最终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片树叶，这一片树叶实际上给我们人体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改善。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初心。那么这个健康的改善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现代人不是要追求这样的形式，这个形式实际上最后拘泥了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事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判断。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就是对我们的人体有所改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在偏远的地区，它在没有这种任何这种蔬菜各种能够摄取情况下靠茶，包括为什么内蒙一些地区靠砖茶靠奶茶，他们能够保持人体的健康，实际上这都是很值得探讨的。实际上这种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最初始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为了保证人体的健康。对，我们这个食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积攒一些其他的一些毒素，我觉得应该把最本质的东西发掘出来。那么在现代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时间那么快啊，跟过去的不一样了，可能我们一年顶过去的几十年甚至，那么实际上这里头呢，但是我们人类的科技也进步了，所以说它在这个科技的这个基础上呢，它把这个茶叶最重要的这些 优质的这些物质啊，我说的茶里头没有任何一项对人体有害物质，但是最有效的物质它进行了一个集合提取，那么让你快速能够，而且它是做到小分子，能够让你快速的来进行吸收。那么我不能把它神化成它的疗效，但是事实上很多所有的用户在长期的饮用以后，它实际上对它的人体有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其实这种根本性的改变能够从表象也能体现出来，从它的这个面色呀，什么口气呀，身体的这些包括一些最基础的机能啊，血脂啊，血糖啊，当然我说我不想把它神化，那么没有一个这个长期的这种习惯，实际上它是不行的，但是这种习惯呢是让你抛却了很多形式，然后快速的拿到了这些健康的本质。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的所有的健康人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所以去年你们是拿这个青荆茶做了这个项目的融资是吗？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整个的我们一直说，我说清华大院一直提，其实我们在这个清华系里头，整个这一体系里头，我们很多同学啊，我还有我先生的这同学， 类似于众筹的形式， 主要还是有机构来 领头的， 对，领头的啊，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是这一些同学们他们在其中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 努力和工作，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推广出去 、 但是今年其实做这样一个转型，就是说在做好这一个单款的同时，希望能在更充分的挖掘这样一个背后的一个人群， 是的， 更多的这个 SKU 的销售。 对，实际上在这中呢也是在慢慢摸索啊，摸索出来的，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了，实际上这个当然产品是有好的产品，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国内的一些大厂啊，它实际上具备这样的优势，但是都是缺乏对产品的这个传递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呢起初的时候就很想把它做成一个国货精品的这么一个概念，目标呢也是为了中国整个中国家庭呢，打造生活向上一小步，够好物啊，就让生活向上走一步啊。实际上呢，每个人呢都是，其实我们的现在生活的这个太繁杂啊，那么信息非常多，其实每一个信息呢我们现在开始就学会要简化了啊， 所以我看你的那个页面都很简单， 对，越来越简化。实际上呢，我们希望是用最短的最少的这些概念呢，其实大家也开始来接受这个啊，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呢不应该有的越来越抛弃掉，硬简化，但是在简化过程当中并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而是反而因为通过我们的简化，通过我们每一项小的东西的一个对它的了解和认可，实际上让生活反而向上走了一小步啊。 那其实对比之前多次创业，包括十几年的这种 IT 的创业，包括珠宝的这种传统的创业，这次重新上路，您觉得跟之前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冲劲儿啊，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感觉没有说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的规划啊，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市场的激烈大潮当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头呢成为一个弄潮儿，就很快就是顺带的走上去了，当然这里头也有自己的努力啊，这个， 是不是那时候的竞争或者说发展的这种就或者竞争的那种压力啊，包括速度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今天不知道第二天就来了无数的人。 是的，实际上当时呢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各种方法，其实每一次的发展，每一次的这个生存，每一次最终的这个能够进步，都取决于我们很正确的这个决策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先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啊，那么这样呢可能能保证企业在每一次这个调整当中得到了非常重大的这么一次进步。那么现在这个感觉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的信息非常的庞杂啊，那么现在庞杂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在进行更需要一个审视的一个梳理啊，在这梳理上，就我觉得现在反而这个创业的激情特别的澎湃，但实际上做事的很多方式会反而更静啊， 更理性。 更理性，因为其实我们走过了自己的很多企业，也看到了很多互联网的泡沫，所以我更不想用一种互联网的泡沫的形式来促进这个企业的发展。我其实更愿意集合真正的用户的需求和他们的心声，来把这个事情一步步往前来推进。 接下来的这种产品的创业目标，您自己给自己怎么定的？因为现在应该属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嗯， 而且其实电商行业，竞争还真的蛮激烈的，就是大家的可选择性还蛮强的， 嗯， 啊，社群其实对您来说，我觉得是有经验的啊，所以接下来您自己给自己定目标是更在这个电商的销售方面呢，还是在社群这群人的运营上？ 嗯，我觉得呢，其实走了这一段以后，我发现呢，这两个我觉得是不能完全割离的， 不矛盾的， 不矛盾的啊。嗯，其实现在在我认为，在互联网里头，概念性的太多了啊。嗯，无论我是在做社群，还是我在做经营产品，我觉得这两双方是绝对不能割离的啊。那么之前来说呢，如果单做一个产品，我们似乎永远想把产品扔给别人去，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用户在什么地方。 嗯。 但反过来呢，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社群啊，嗯，我这些社群里头呢，那么他们可能这种社群的形式，一个小区它是一个社群， 嗯， 啊，一个企业它是一个社群。啊，它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方向，但是里头有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声音，他们都是用户，他们在需求，他们对产品的认可上其实是一致的。 是， 所以说我们呢确实有了一个非常开始，因为做了这道商城以后，现在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优质的人员的加入，那么可能应该能不是说由他们更好的引导了我们客户，而是我认为是他们更好的服务了我们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把客户的一些这些社群的对产品的一些认知需求声音进行了互相的整合，所以我们又把这样的整合的资源通过我们平台的一些资源又反馈给他们， 明白， 所以才是我认为，所以双方是不能完全的一个割离的啊。在这社群的运营当中呢，现在我们也在发掘社群的一些合伙人啊，他们呢在这个概念里头呢，他们引带的去更多的一些组织下面的小社群，实际上他们在组织更多的声音，实际上我们觉得上，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很有意思，一方面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行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对，其实现在这个雾霾啊，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现象。包括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你知道吗？蒙古的霾是我们北京的5倍。然后我们大家哎听完就会啊、心里很安慰了一下，但其实在全世界包括伦敦包括巴黎，其实都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去治理这个霾。其实我前期跟那个恐龙一号我们这边的客户这个朋友去聊天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国外大家对于新风机的普及率会比我们国内高很多，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为什么呢？国外空气质量不是很好吗？很多地方啊，他告诉我的这个话是这样子的，他说其实国外像伦敦啊像英国，他们又会很严重的这样一些空气污染，他们真的是受过伤害之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环保意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新风这个净化器的普及率要比我们中国高很多。其实我们中国也就是这两年以来有了这样一个雾霾的伤害，所以大家才慢慢开始的有这样一个意识。 那国外它之所以那么关注空气质量还有 PM2.5 的这样一个数值，那肯定是有原因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据我们报道了解哈，1952年的12月5号到9号英国的伦敦它的雾霾事件，它的 PM 值达到了1000多，而且是在这4天之内英国的浓雾造成了1.2万人的死亡。哇，那这样真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比战争比那些我们现在目前造成的这样一个世界大战，然后可能上阵的这样一个死亡人数还要多，而且真的就是因为呼吸道的一些问题然后导致的。而且在这一事件的直接推动下，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然后让英国政府通过了推动家庭转向天然气等取暖这样的一些方式，让更加的可能取暖的一些方式然后提升，然后使英国的空气在可能30-40年的这样一个治理过程当中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比较清新的过程。那北京还有中国他们也即将是或者正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可能政府会通过一些法案然后来去提升我们可能冬天供暖啊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样一个可能漫长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是需要去用一些空气净化器来去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来去改善我们生活的一些质量，特别是室内的这样一个空气的环境。提到了空气室内的环境的质量，那肯定就提到产品，然后产品的一些效果也是我们的听众所关注的。那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它的净化的效果和我们市面上那些几百块钱的还有4-5千块钱的那些净化效果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哪方面？能让我们用一些数据或者一些案例来去推动一下效果方面的一个认识吧。 这个效果是有的，这个数据呢，其实因为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这样一个数据监测也会有。比如说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有两个大箱子来模拟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在室内环境呢，我们 PM2.5 设置为245，然后室外的这个 PM2.5 值呢设为是500+。当我们把这两个恐龙一号新风机放到这两个大箱子之后呢，几分钟之后我们重新来检测了一下它这个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的 PM2.5 值，发现室内环境的 PM2.5 值呢从245降到了8，室外的这个PM2.5 值呢也从500+降到了258。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我们朋友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会说一个比方，原来流行一句话嘛，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只要你的这个空间当中有恐龙一号，可能哪里都是三亚，就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洁净的这样一个功能，会快速的降低的这样一个效果。 提到这样一款产品，我们还是得强调一下它的购物方式了。那可能现在有刚刚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可能就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好，那怎么去购买呢？那让我们悠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也可以电话联系我，1581072-5936，1581072-5936。 嗯， 很简单的，可能就直接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去了解和购买这样一款空气净化的产品。那它的名字叫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然后它有很多的功能，然后也能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生活的这样一个品质。那提到恐龙一号空气净化器，那我们觉得还要强调一个，就是它的性价比，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而且给我们的优惠也是特别的多。它给我们什么优惠呢？ 对，今天呢，其实这款产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并不是很大啊。但这个优惠，我相信其实是在市面上也是没有其他可以找到的了。现在我们的优惠呢，是原价1999和原价2199，在我们这里购买呢，可以直接降100块钱，同时呢，送两个价值120元的滤网。 嗯，那其实这个优惠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了，可以说是全网或者是全平台最低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通过你们可以去买到。然后那其实恐龙一号这个新风净化器，其实它并不是说，它虽然是2016年刚推出的这样一款产品，但这个技术其实它是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它的母公司也是非常的强大。那能讲述一下这个空气净化器这个公司的一些来历？ 啊，当然，这个呢，其实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它的公司生产，就是这个研发公司呢是第一人居。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关注一个人居健康环境的这样一个公司。其实它是处在这个当代置业旗下的这样一个绿色科技环保的这样一个部门。 当代置业是那个全国房产十里墙的那样一个那个， 没错，当代 MOMA。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东直门的当代 MOMA 就会知道，其实 MOMA 当时是，大家如果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冬天非常暖和，夏天呢就非常凉快，但是其实呢，整个建筑当中没有用任何一个空调，也没有这个中央空调。为什么呢？因为在它的地下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水池的一个处理，它会保证整个建筑非常的有通透感，是一个真的是会呼吸的这样一个建筑，也保证了它整个的这样一个热能的这样一个流动。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第一人居呢，一直是致力于中国这样一个健康绿色节能环保的这样一个科技住宅的一个打造，而我们的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呢，也是他们致力于这样一个家庭终端市场的一个产品，应该说是在他们很多这种工程的技术的这样一个不能说结晶吧，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一款产品，在这个品质还有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那等于是有那么强大的母公司，所以被作为技术上的支撑，然后也有研发的团队，所以打造了这样一款产品。那2016年才问世，其实是有点晚了，因为可能2015年、2014年的时候呢，它提前问世，可能它的受众会更加的多，而且它的品牌可能知名度也会达到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恐龙一号这款产品，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凤凰特购平台上去销售，它的销售路径其实很简单，就是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581075936就可以去进行1581075936。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悠悠再给我们普及一下空气净化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好处，或者是它给我们解决的哪些问题吧。 新风净化器啊，我觉得特别适用于一个是老人，因为老人嘛，他可能需要一个体质相对比较弱，我们所有周边这种环境他们的抵抗力是低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孩子的那个他的呼吸道，他的整个的这个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一旦受到雾霾的这个侵袭的话，很多孩子就会表现出比如说咳嗽啊，比如说不安啊，比如说烦躁。这个我们真的是特别建议有孩子的家庭和有老人的家庭，要真的是营造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家居舒适的一个环境。 那他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家居舒适的环境，那是一方面，但是像空气净化器，然后像恐龙一号新风净化机，它的功率是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费电吗？那这也是我们可能听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可能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反馈的时候说，那会不会有分贝特别大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净化器可能是24小时都会开着的，因为可能我们循环的可能造成一些新的含氧，提升含氧量啊等等一些问题，那它的分贝会不会特别大影响我们的可能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噪音上的干扰？ 这个不会的，因为呢我们这个产品在设计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睡眠模式，其实它就是为了将这个新风量调小。我们一般的来说呢，运行音量是35分贝，在经过管道在室内它会达到一个小于32分贝这样一个程度。换言之呢，就很像这个小孩子在哼唧，就它是那样一个声音，基本上是不影响任何的，甚至是不影响孩子睡眠的。 嗯，明白。那它的声音分贝还是比较小的，那功率问题是不是特别费电？ 我们这个耗电量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一天呢是1度电。 嗯，那确实是非常的省。